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顾真的散文《郭靖有原型吗》。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郭靖是大家都熟悉的金庸武侠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的主角，这个形象个性鲜明，很受读者喜爱。不知道你想过没有，郭靖这个形象究竟是金庸凭空想象出来的，还是有原型依据呢？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就通过顾真的散文《郭靖有原型吗》解答这个问题。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金庸的15部小说中，《射雕英雄传》的名气可能是最大的，就算不看武侠的人群，甚至讨厌武侠的人，也至少有所耳闻。该书于1957年在报纸上亮相不久，就吸引了大量读者，同时更得到电影公司的青睐。香港峨眉电影公司在次年就拍摄了电影《射雕英雄传》。小说中的郭靖为人淳朴诚厚，习武勤奋，毅力过人，其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为侠准则，有别于之前的各派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因此很受读者的喜爱。待198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的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登场，黄日华的醇厚正直，黄蓉的古灵精怪，都与小说形象十分吻合。香港热播之后，竟然红遍大陆，一曲《铁血丹心》时常在街头巷尾回荡，直到今天还是卡拉 OK 中的经典点唱歌曲。根据金庸的交代，郭靖之父郭啸天是梁山好汉郭盛的后代，粗眉大眼，身材魁梧。《水浒传》里的赛仁贵是喜穿白衣的少年壮士，该是个帅小伙。相比之下，倒是白净面皮的杨铁心更接近。郭靖的这个名字是《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所取，意思是不能忘记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掳之辱。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在成吉思汗身边长大，行走江湖，学成多种绝艺，有个绝顶聪明、靠山下人的漂亮女朋友，后来又跟随着成吉思汗西征，大破花剌子模，最后为南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义务保卫襄阳多年。在这些耀眼经历中，蒙古西征和襄阳保卫战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只是相关历史记载中可没有郭靖这个人。《射雕英雄传》是1957年1月1日开始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该报1956年全年则在连载金庸的《碧血剑》，一天都没有落空。显然金庸没有时间和精力为构思射雕的故事下功夫，搜集资料，思考情节与布局，基本上是随想随写。金庸博览群书，记忆力也很好，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通常信手拈来，用作充实小说情节、丰富人物经历的工具。所以就郭靖这个人物而言，谈不上是根据某个原型人物创作出来的。不过能被金庸拿过来放进小说里的，无疑他相当了解并且印象深刻，因此某些历史人物的影子出现在郭靖身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上世纪70年代，《射雕英雄传》修订完毕， 金庸写了一篇《成吉思汗家族》作为附录放在单行本后面，文中写道，序列屋在派部下的汉人大将郭侃西征，攻打天方（今沙特阿拉伯），天方苏丹投降，郭侃再度海攻富浪（今地中海中的塞浦路斯岛）。郭侃的事迹不止这一点，按照新元史中的记载，1252年郭侃随成吉思汗的孙子之一序列乌西征，一路上攻城拔寨无数。1953年在木乃西攻克城池128座，破敌数十万。1256年进攻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大破骑兵七万，布下火焚檀香木宫殿，香气传出百里之远，又在底格里斯河上预先拉起浮桥，挡住哈里发的逃船，破其主动投降。传了四十代的大食国自此灭亡，阿拉伯之战共攻陷城池300余座。接着郭侃受命西进，在驻时今沙特阿拉伯再破阿拉伯军队，被对方称为神人，之后扬威地中海沿岸，数次打败十字军。日本当代著名科幻小说家田中芳树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中国武将列传》的书，把他在阅读中国史书过程中自认为杰出的应有相当历史地位的中国武将人名事迹摘录下来并加以介绍，其中关于郭侃的事迹就都来自上面新元史的记载。郭侃一路西进，战无不胜，可是他太年轻，没机会参加成吉思汗的西征，去的是他的祖父郭宝玉。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文中的注里写道，郭侃的祖父郭宝玉是郭子仪的后裔，成吉思汗手下大将，随大汗西征功劳很大，在攻打萨马尔汗城时身受重伤，流血不止。成吉思汗命人剖开一条大牛的肚子，将郭宝玉放在大牛肚子里，后来血止伤愈。郭宝玉在元史和新元史中有传，这个牛肚子治伤的故事在新元史中有记载。历史著作之外，金庸肯定还看过一部闲书，蔡东藩所著的《历朝演义》系列小说，在元史演义第13回《拔中都分兵南略，立祭祀定义西征》中，成吉思汗挨个问四个儿子谁愿意继承汗位时，术赤和察合台彼此不服，呛呛起来，术赤揪着察合台要出去比个输赢，他说若射箭输了就自己剁指头，打架输了就死在地上永不起来。这段对话被金庸几乎一字不差地挪进射雕中，该书也提到郭侃，不过说他向东去打印度，不知蔡先生看的是什么史料。金庸无论在阅读小说还是在看蒙元史料时，姓郭的这家人肯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说主人公姓郭，跟随着成吉思汗西征，扬威抑郁，不能说与此一点关系没有，只是不宜对号入座较真罢了。何况按照原始，郭宝玉是金国将领，投降了成吉思汗，然后还帮着蒙古多次打败金朝军队，身份其实有些尴尬。于是金庸找来梁山好汉帮忙打掩护。单以郭靖二字论，算不上罕见，历史上叫这个名字应该不会没有，而且居然就是南宋人。这位郭靖虽然职位低微，却是位真正的义烈之士，不惜自杀也不肯跟着吴曦投降金国。吴曦身为抗金名将之后不思继续抗敌，反而惦记着投降，使在金国当时答应封他做蜀王，这样的人下场当然也好不了。他跟着金国折腾了几年，正月里刚自己公开称王，二月就被几个不肯附逆的宋朝地方官员杀了。郭靖的这条史料在宋史中是附在杨振仲《史次秦传》中的，两人一是成都人，一是眉山人，都是进士，在当地为官，都是爱国之士。吴曦叛宋，两人以不同方式做了反抗，杨振仲自杀，史次秦自伤双目，其母更以伪造讣文的方式帮助儿子拒绝吴曦的胁迫。金庸大概没有看过这条冷僻史料，但他选择以南宋后期为小说背景，当然是有意在剧烈的民族冲突中突出爱国主题，而大侠的含义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侠客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提升。可见爱国二字自古就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不因地域而有别，不因岁月而消亡，反而历久而弥新。或许这就是大侠郭靖与四川巡检郭靖能在900年后的今天邂逅的前因吧。 好了，朋友们，顾真的散文《郭靖有原型吗》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从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把郭靖这个人物和他的作为拼合起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金庸是如何塑造起这位生于草莽的普通青年，又如何赋予他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的。下面再请欣赏河西的小品文《芒果为什么叫芒果》。芒果，现代汉语词典上明确写着，规范的写法是芒果，这个芒是我们平时写的芒字加上一个木字旁，这个字是专门为芒果造的一个字，以区别另一种芒，那是一种植株比较高大的多年生茅草，又名八毛。芒果的读音最早来源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泰米尔人习惯上称呼芒果为 mangi， 其中 ma 是指芒果，gay 是未成熟的水果，合起来的意思是未成熟的芒果。这是因为人们为了便于储存和运输，采摘下来的都是还未成熟的青芒果，这个发音也就是芒果的拉丁文学名的由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远洋舰队绕过非洲大陆的好望角，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岸，开始在当地传教并进行商业活动。Mangi 于是进入葡萄牙语，并迅速传入其他欧洲语言。芒果原产印度及马来西亚，印度栽培历史最久，产量最多，占世界产量的 80%。 野芒果树的果实不能食用，印度人最先发现这种树并栽培成可吃的芒果，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印度流传有一种说法，在印度只有两个季节，季风季和芒果季，前者给印度补充水分，后者滋润印度的灵魂。据传说，当时有个虔诚的信徒曾将自己的芒果园献给释迦牟尼，好让他在树荫下休息。至今在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的寺院里都能见到芒果树的叶花果的图案。印度教徒认为芒果花的舞伴代表爱神卡玛德瓦的五支箭，用芒果来供奉女神萨拉斯瓦蒂，所以当玄奘法师来到印度时，他自然而然地就注意到了芒果。大唐西域记中对芒果有记载，芒果的古称安波罗或安罗，很可能是来源于印度的古梵语。在印地语中，芒果发音与安波罗或安罗音节相似。玄奘所说的两种芒果现在仍然是这样，一种是小芒果，熟了变成金色，还有一种就是攀枝花这样的大芒果，大了还是青紫色，不会变色为金黄。两种芒果，小芒果的金黄色更有收获的仪式感，而大芒果更有满足口腹之欲的满足感，各有各的特点，不可偏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芒果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金贵的水果，这就是为什么1976年了还拍了一部电影叫《芒果之歌》，最后结尾时唐师傅担起了重担，手捧装在盒子里的芒果，里面的芒果大约有3-4个。大家都知道湖南卫视是芒果台，可是湖南卫视为什么是芒果台？实际上这是个误解，湖南卫视的台标其实和芒果并没有关系，只是看着像而已。湖南卫视的台标其简单流畅的椭圆形轮廓，左下方自然形成一个缺口，形成鱼的大写意，中心呈现一粒稻米的写真的放大形状，象征着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南。从屏幕看，金灿灿的台标恰似一条纽带，代表着电视媒体的特定内涵，意味着湖南卫视是让世界了解湖南。结果因为看上去像芒果而以讹传讹，湖南卫视竟也乐意接受。现在芒果也不是东亚和南亚朋友们的专利，美国墨西哥裔专家诗人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在他30岁的时候创作了一部小说集，叫《芒果街的小屋》。芒果街是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芒果有时说再见，有一天我会对芒果说再见，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长大。芒果实际上意味着青春期的酸涩，人一定会跟那段阴晴不定的成长时光说再见。